繁星在落下，我渴望你在我身旁。我知道一个地方不够硬开朗，盛满你的翅膀，而我却的角落。是我的深愿望，这片星空是你的模 Yeah.

写下跟你的精彩，

只是我们都太蠢，总是捉

洒满了成长，勾勒着希望的模样。精灵飞舞般藤蔓生长，和神经一起被无限拉长。 手心里的爱化作月能量，我站在魔法正中央。调皮的狙击在大殿厅堂，元素把心中的黑暗照亮。

不是恩藏深渊，天下下过下雨的街，红是鲜血，绿是枯竭，荒唐彻夜山我不变，游戏无法破解。 Once upon